因为遇见你，2018版。 因为遇见你。 第十位，周华健，《流浪的终点》。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。 第九位，胡彦斌，《你要的全拿走》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。 第八位，炎亚纶，《最想去的地方》。 白色雪花。 第七位，王菲那英，《岁月》。萧亚轩，呜呜呜， 想真的紧紧抱着。 第五位，张杰，如歌。 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。 第四位，张靓颖，贪恋。 我伸出手，却又回缩。 第三位，田馥甄，爱了很久的朋友。 少在爱到血肉模糊。 第二位，陈奕迅，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？ 本周冠军曲目，莫文蔚，慢慢喜欢你， 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在周日早间的节目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时间是周日上午的10:06:26啊！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，一起带大家来盘点一下，回顾一下我们已过在这个2018年已经过去半年了啊！这半年当中呢，一些重要的专辑。去年呢，在年底的时候，林俊杰推出了第13张专辑，叫做《伟大的渺小》。作为歌坛的种子选手，这么多年，林俊杰相当的自律，能坚持每年发行的歌手呢，现在是越来越少了。那处在林俊杰这个段位的歌手呢，已经不再为发片而发片。他形容这张专辑《伟大的渺小》呢，是掏空自己的一张专辑。作品当中呢，蕴含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。首先我们来听专辑的标题曲《伟大的渺小》。 一朵玫瑰被刺围绕，也许他也渴望拥抱，海豚脸上总有微笑，也许泪被大海洗掉，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。好我早外表的孤傲，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，一种心脏的狂跳，瓦解界限不被撂倒，奔跑依靠。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，陪你放肆的年少，把客套，安慰仅有的骄傲。 不到、哦、我的手握好，我有多渺小，也做得到。 心里终究是不关己，哪来 连名带姓由葛大为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收录自张惠妹第19张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。相比霸气外露的阿密特系列，这张专辑苍白简约了不少，无论是旋律走向、编曲的手法，也都有别于他以往的情歌。在音乐当中呢，张惠妹也相当自信，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连名带姓，仅用到了钢琴加上弦乐，化繁为简，突出了阿妹的声线的特质。在《偷故事的人》这张专辑当中，和阿妹合作的徐佳莹呢，也推出了专辑《心理学》。相比起以往呢，这一次发片她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，登上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，人气的逆转让这张专辑备受关注。拉拉前前后后呢，也准备了3年。喜欢用音乐来讲道理的她，《心理学》呢，也是她的爱情哲学，就是爱情呢需要坦荡，不需要心理战术，爱就爱，不爱就不爱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徐佳莹所演绎的这首分手戏，叫做到此为止。 自甘堕落，再一次把推理发挥极致，我们经得起几次诠释，与其被牵绊下去，反目成仇的深过 能被你爬上天梯，伸手摘星，但也不忍剥夺了你美丽憧憬，终究选择打开自己，送你远行。有的不多，至少祝福还给得及。不计漫漫斑驳成了嬉笑沙砾，偏偏听闻现实比你想得贫瘠。懂你最恨被人看见狼狈表情，我会担心却忍耐着不多联系。我的深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怎么委屈也不习惯张扬。每个人都有他的倔强，所以不断碰撞不停内伤。我的思念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心在午夜往事又暖又凉。每颗心都有它的沧桑，不将世事伪装，释怀遗忘。 看不见的地方，这首歌是选自歌坛老将赵传今年出道30周年的专辑《你过得还好吗》。我觉得赵传这首歌呢，有情歌的体，但是却有亲情的魂。年过半百，看不见的可能是恋人，也可能是家人和朋友，但与他们有关的记忆被这首歌点亮了。赵传的情歌很特别，有摇滚的力度，有情感的深邃，他的歌简单直白，却涤荡心灵。下面这位呢，在歌坛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啊，因为是武打明星的缘故呢，他的作品反映男儿的铮铮铁骨。时隔多年之后呢，今年他推出了新专辑，叫做《我还是成龙》。下面这首呢，也成为了他的新的经典。来听带着人生感怀的这首歌《物是人非》。 物是人非，事事休。雨与泪是春生锈，高楼与谁伤，人醉千杯酒，往事化成愁心不丢。孤影人瘦月如钩，梦醒情暖问几度秋，聚散苦匆匆，此恨无穷又无头，喋喋不休。岁月那么久，记忆那么久，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，不见去年人，小道无人走，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，挑灯黄昏风摇人袖，风声雷势吹去悲愁恨愁，断人生劫，什么风流，无非无人非人，缘分百年修。

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今晚9点10分，浙江卫视同一堂课将迎来杨佑宁和王洛勇两位新老师，为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语文课。同一堂课播出到第五期，终于出现了一位80后代课老师，他就是实力派小生杨佑宁。节目刚开始，杨佑宁就自曝小时候很顽皮，希望这次能跟孩子们玩起来，而孩子们对于这位大哥哥也丝毫没有距离感。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好地理解《曹冲称象》这篇课文，他还找来了一只小船和一个大象的模型和一堆石子，完全模拟了曹冲称象的全过程。王洛勇也把学生们当成朋友，并认为学习也是一种玩儿。此次王洛勇要解读的课文是蒲松龄的《狼》，于是他从动物着手，让孩子模仿自己最喜欢的动物和最讨厌的动物。在老师的引导下，一时间教室仿佛变成了动物园，孩子们纷纷化身小猫和小狗，或是鸡鸭牛羊，很是热闹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时间来到10点33分17秒，这个时段呢，我们继续来关注过往半年当中我们榜上出现的重要专辑。这几年呢，活跃在各大歌唱节目当中的齐秦，在去年底推出了新专辑《穿越》。齐秦以桀骜不驯的狼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，他写的情歌缠绵浪漫，又带着一丝苦涩。而如今呢，齐秦新出的情歌呢，少了以往的那种呐喊澎湃，多了成熟和内敛，但他一张口一开口都是满满回忆的感动。下面我们来听这首《可惜了》。 在巨大的空虚里练习沉默，在疯狂的思念一个人游游，在世俗的追逐里逆风坠落，在莫名的狂欢里等成了烟火，猜你会嘲笑心疼，多半无所谓。可惜了，我不懂撤退，伤痕累累也不觉可悲，花开了一半舍不得枯萎。可惜了，我不怕浪费，美好光阴都付诸流水，就算春不见，千堆雪已烧成灰。在爱里棋逢对手才算珍贵，在乎到底是主宰还是傀儡，面对爱我们总会有些惭愧，是放弃是坚持，怎么做都不对。我最爱的你呀，太难猜，我最爱爱谁？可惜了，我没有准备，从此认输，放弃了机会，辜负 庄重继续追。飘在太空，流星群围绕着我，多么神奇。跳过就跳过一万里，像落叶球的背面有一个女孩对我想，只要上前触碰的体温，却想起了那讨厌的那种伤。 全球华语歌曲榜嘛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《床上的黑洞》，来自于陈奕迅的专辑《Come On In》。同样呢是情歌专辑，但是在曲风方面呢加了不少料，比如说电子、jazz、funk 等等。这张专辑呢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复古的味道。以往的 Eason 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那这一次呢《Come On In》呢这样的用一种欢迎的姿态来让大家知道陈奕迅的音乐啊，他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。其实取悦于市场和自我满足一直都是歌手需要面对的必答题，这也是张信哲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唱了30多年的情歌，他也在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自我升级，如今在他的口中很难再能听到苦情歌，更像时下的一个观察者一样。比如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说，那它不是讲爱情故事，而是对时下爱情状态的一种观察，选自他的专辑《永恒》。 真的就要这样半天了不说一句话，沉默沉默看谁先崩塌。从哪里来的爱停在了这里，怎样痛的就好像爱的一样烫，寂寞不缺体谅，每个人都有过的疯狂，放手也是有趣的希望，至少你我都一样。哦，你说孤独是装傻，哦，我说放手是作假，他说算了吧，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。就要这样半天了不说一句话，沉默沉默看谁先崩塌。从哪里来的爱停在了这里，怎样痛的就好像爱的一样烫，寂寞不缺体谅，每个人都有过的疯狂，放手也是有趣的希望，至少你我都一样。哦，你说孤独是装傻，我说放手是作假，他说算了吧，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。给我个肩膀，那些吻过的伤。 知不觉被现实碾平，夜灯下皮肤里失去防备，得不专心，是否不够满足我一场回忆，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预期，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，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，却忘记照顾自己，是你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，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不够满足，我也常怀疑，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预习，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，是谁说女人要奉献用光了力气，却忘记照顾自己，是你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，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。 出道多年，苦情歌依然是彭佳慧的最爱，但有别于走在红毯那一天那种心酸，如今他的作品呢，代表了大龄女性的心声。这首《我想念我自己》，告诉那些为家付出一切的成熟女性，不要忘记爱护自己。新加坡的创作才女蔡健雅今年年初呢，也推出了再度签约环球唱片之后的首张唱片，叫做 Cherish 歌爱，重新呢演绎了两首之前写给别人的歌。那首先我们来听的这首呢是重来，这是蔡健雅词曲，最早收录在黄小琥2011年的专辑如果能重来当中。 你是否爱过，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终于分手，分手以后又想重来，我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理由分开。如果能重来，回忆当作尘埃，心不曾被伤害。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。 今天第一小时的节目呢，带大家一起回顾了一下在上半年出现的一些重要专辑。稍事广告回来，在下一个小时我们节目当中呢，本周风骚人物有两位女嘉宾，分别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李佳薇以及莫文蔚，我们共同来关注他们的新作。

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卓雄作词，张亚东作曲，莫文蔚的《天一半地一半》。李卓雄不用多提了，从莫文蔚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合作至今呢，这个那下面另外一位就是张亚东，他曾经制作过《回味》《宝贝》，这些都让莫文蔚在歌坛大放异彩。莫文蔚的事业呢的上半场堪称是完美，出演了50部电影，发行了30余张专辑，举办过75场个人演唱会。如果把莫文蔚看作是一位足球运动员的话呢，他很全面，能攻能守，时尚与复古集于一身。在这张总结出道25周年的专辑当中呢，除了邀请到一些以前的老战友，也看到了一些已经这个跃居一线的新生代。比如说这个下面这首歌《半生缘》便邀请到这个华晨宇来作曲。有趣的是，两个人通过真人秀两人结识，而且并且互相欣赏。当莫文蔚向华晨宇邀歌的时候，华晨宇说已经写好了。原来呢，华晨宇很早就写过一首歌叫做《莫文蔚》，那经过重新填词之后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的《半生缘》。 从前半分裂，人生是连环世界，你爱的不告而别，一生是多长时间。在自我思 气压有点低，看着窗外的人群都小心翼翼，不是抬头望着天，就像他和 you and me， 没人只下一时分，他一个机器生物女你不没什么想起第一大碗大花过天际，因为算命离死线连接大地，谁都无法闪避，那不如就让空气脑袋再一次清醒，回首过去的风景都像部电影，盼着再一次降临，也许是他 you or me， 我想我已经 ready， 等待下一场的无语与你不累，声音响起第一道光，他划过天际，银色的第四线就让我在飞翔穿梭这场雨，至少让我感到 free， 放开勇敢享受着泥泞，越过彩虹变天际， 这很像是南美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快乐的感觉。 Dancing in the Rain 创作人是主打 Reggae 风格的 Masca，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了音乐铁三角荒井十一、 Masca 以及李荣浩，那私底下呢，他们是相当要好的音乐伙伴。下面这首歌呢，让人越听越喜欢，这是李荣浩词曲的《慢慢喜欢你》。这首歌呢，如沐春风，温润如玉，在莫文蔚清亮慵懒的唱腔当中呢，娓娓道出岁月静好与长情相伴的甜美。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，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穿，好多桥段，好多的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吻了你一下，你也喜欢对吗？不然怎么

传统的湖笔工艺和现代的美术系学生，两者通过节目产生奇妙的联系。从最为常见的中国语言，到人尽皆知的舞狮艺术，再到文房四宝之首湖笔，有节奏有计划地对于中国传统文明追根溯源，通过少年嘉宾们独特的情感与能量感染观众，将少年力注入文化中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11:33，25秒，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我是小东。今天呢，我们最后一个时段，也是我们第二位做客本周风骚人物的，同样是一位女歌手，这便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李佳薇。如果莫文蔚是一位全能球员的话呢，那李佳薇呢还是在探索球风的潜力股。她也是从以前的这个进攻类型的风格转为了防守，放弃了技术流的高音，而转而走内敛的情歌。那首先我们要来听专辑的主打歌《一样的事》，这是由葛大为作词，徐佳莹作曲。 看似洒脱，其实心里还想挽留你的难过，也许跟我有点雷同，很多人都这么说，该放就放手，可是我们明明没犯错，还那么适合，都努力过，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。我更疑惑，独行缘分是否有用，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，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。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，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，你呀我呀都单纯的可以，一样的话再说会介意，一样的爱总轻 继续。 是电影《亲爱的初恋》中文主题曲《Hey Baby》，你是我的，出自李佳薇的新专辑《相反的我》。这张专辑呢，有意将李佳薇树立成了一个新型情歌的代言人。专辑当中也邀请到了姚若龙、易家扬、小韩等这些情歌圣手来参与创作。善于比喻的小韩呢，用下面这首《反派情人》来反思爱情当中的小伎俩：明明喜欢，为什么还要玩这个欲擒故纵呢？难道爱情当中的乖小孩就找不到幸福吗？我们来听听这首《反派情人》。

出门怎么穿，别预测到时我再问第六感，从来不是刻意想装乖，只是没什么不敢，你不习惯那就走开。一件心意的潮牌，我想驾驭，不光是被收买，喜欢不喜欢何必翻船，生活里太多的帮感，我要什么自己才明白，不要客气，顺着直觉就会看见新的风景，随心放开了遇见谁都欢迎，新的风景随行，放开了遇见谁都欢迎，如果还是不够麻烦给我多点冲动，寂寞的人换人做，找快乐来找我，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佳薇的这首叫快乐来找我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。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呢将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，小东呢将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，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中再会喽。 吴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，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。 第八位炎亚纶，最想去的地方。 白色雪花。 第七位，王菲那英，岁月。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。 第六位，萧亚轩，呜呜呜。 想整个紧紧抱着。 第五位，张杰，如歌。 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。 第四位，张靓颖，贪恋。 我伸出手。 第三位，田馥甄，爱了很久的朋友。第二位，陈奕迅，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。 本周冠军曲目，莫文蔚，慢慢喜欢你， 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， 全球首播。 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李荣浩。6月22到6月24号，请你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，听我的新歌《王牌冤家》。我的新歌《王牌冤家》是我的第五张专辑第一波主打歌。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，编曲的音色以及在制作时候的氛围都非常的80或70或者是90，就是那个年代的声音，从乐器到 vocal， 希望大家喜欢《王牌冤家》。 芒果冰加了空气变成绿色，我想我们之间的脏话和亲吻都毫无规则。